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》之武后当国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在王皇后的帮助下，武则天顺利再进宫，并且得到了李治的恩宠。然而事情的发展却渐渐地超出了王皇后的控制。凡事都有个度，要是过了这个度呢，好事就变成了坏事了。渐渐的，王皇后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了。他发现武则天得到的恩宠太多了，较之萧淑妃有过之无不及。后宫中的恩宠都被他一个人占了，恩宠比当初的萧淑妃更甚。尽管此时的武则天还保持着自己的谦卑，而王皇后已经感觉到危险正在一步一步地向自己逼近。永徽二年，武则天进位昭仪。昭仪是九嫔之一，正二嫔，比萧淑妃只差一级，比王皇后只差两级。永徽三年，一声婴儿的啼哭惊醒了王皇后的美梦。这回威胁真的说来就来了。咕咕坠地的婴儿就是李治与武则天的第一个儿子。武则天为这个孩子起名李弘。听到这个名字，王皇后猛然意识到自己遇上了一个比萧淑妃更难缠的对手。因为从李弘这个名字来看，王皇后已经看到了这个名字背后的野心。武则天可是个识文断字的人，给儿子起名为李弘，其实有着非同寻常的深刻意义。东晋以来，道教徒赠中一直流传着一句话：老君当至，李弘应出。按照道教徒赠的解释，李弘便是太上老君转世到人间之后的名字，而这个叫李弘的人是要统治天下的。从公元322年 到公元416年，前后不到100年，竟然有10次以李弘之名的起义，无一例外，每一次起义的领袖都自称李弘。甚至到了隋朝末年，还有人以李弘的名字起义。由此可见，李弘这个名字多么深入人心呢。现在武则天给自己的儿子起名为李弘，他想做什么呢？王皇后忙乱之中理不出头绪，只能悄悄求助自己的舅舅，时任中书令的柳氏。柳氏这个名字或许大家感到陌生，那么柳宗元大家都很熟悉吧。柳宗元和柳氏是同宗，柳宗元是柳氏的族孙。中书令柳氏随着外甥女儿王皇后而步步高升，在贞观17年前，柳氏不过是中书舍人。在外甥女儿嫁给李治后，柳氏便开始平步青云。外甥女儿成为太子妃，她就升任兵部侍郎。外甥女儿成为皇后，柳氏就升任为中书侍郎。永徽三年，柳氏更是取代褚遂良成为中书令，成为朝中的正三品高官。外甥女儿求助到自己的头上，柳氏连忙开动脑筋想一想对策，无论如何也要保住外甥女儿的皇后之位，这无论对外甥女儿还是对自己，亦或是对王家和柳家，都有着莫大的干系。不过皇后无子，这是铁一般的事实，再着急她也变不出一个儿子来呀，那怎么办呢？结婚已经10年还是没有儿子，看来靠皇后自己生是不靠谱了，那比较靠谱的是认养别的嫔妃的儿子。那么认养谁呢？柳氏想了一下，立储一般讲究立嫡立长，既然要认养，那就认养年龄最大的那个，只要把这个孩子归到皇后的名下，那么嫡和长就都占了，将来立储必定是第一顺位。李治长子李忠就是这样进入了王皇后的视野。他将化解王皇后的燃眉之急，只要王皇后把李忠归到自己的名下，名下无子的尴尬就此宣告结束，或许皇后之位也会更加稳固。至于李忠生母那边也很好解决，李忠的生母刘氏在后宫地位很低，皇后能认养自己的儿子更是求之不得，将来如果能够荣登大宝，生母自然也能够母凭子贵，求之不得，求之不得呀。在中书令柳氏的运作下，太尉长孙无忌也加入到了这个阵营，他们一起向皇帝李治建议立李忠为太子。此时的武则天一定知道王皇后的用意，同时李治也看出了立储背后的玄机。不过李治并没有反对，反而点头同意了，王皇后的自救行动似乎成功了那么一小步。就在王皇后为此感到心安的时候，武则天却在心中暗暗发誓，哼，总有一天要把你们这些人通通扳倒。一个明明太子就想挡着武则天前进的脚步，这也太天真了吧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常滋味，读史有 学问。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到感业寺中的青灯皇圣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，也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永徽元年，为了打压萧淑妃，王皇后将武则天接入到宫中，从此开始了她与武则天同仇敌忾对付萧淑妃的日子。但如今形势急转直下，所有的恩宠都集中到了武则天的头上，于是到了王皇后与萧淑妃联手反战的时刻。按照一般的情况，一个皇后加一个淑妃联起手来，没有理由对付不了一个昭仪啊。然而现实的情况是，昭仪的背后站着皇帝。纵使王皇后与萧淑妃同仇敌忾，纵使王皇后与萧淑妃抓紧一切时机在皇帝面前诋毁武则天，然而一切都是白费。皇帝李治已经完全站到了武则天的一边，跟武则天斗其实就意味着在跟皇帝斗。如此这般，等待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又会是什么呢？永徽五年三月，皇帝李治突然下了一道奇怪的诏书，追赠屈突通等13名开国功臣官职。永徽五年已经是公元654年，距离618年的大唐开国已经过去了36年了。此时追赠屈突通这些开国功臣，李治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？当看到武士约这个名字时，众人便恍然大悟，武士约就是武则天的父亲。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而是在武士约。至于屈突通那些人，原来都是陪着武士约这个老头读书的。李治此举是为了提高武则天的地位，为日后的立后埋下了伏笔。武则天与王皇后的缠斗还在继续，只是双方都没有撕破脸皮，见了面还是姐姐长妹妹短的寒暄，内心里尽管诅咒了对方一万遍，而反映到脸上的却始终是笑容可掬加春风拂面。他们可是国家的一级演员呢。与此同时，暗战还在升级，尤其是武则天对王皇后的暗战。随着暗战的进行，王皇后的优势被武则天一点一点的蚕食。而说到底，这一切还是王皇后自己造成的。因为王皇后的贵族身份，王皇后的祖上是太原的名门望族，她的母亲和舅舅柳氏则来自同样是名门望族的柳家。王柳两家 都是一等一的贵族。不过贵族也有贵族的毛病，那就是自视甚高。这一点在王皇后母亲柳氏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柳氏进入皇宫，始终保持着目中无人的姿态。在她看来，自己出身名门，女儿又是当朝皇后，所以人见到自己自然应该低三分。的确，后宫之中，所有人见到她都是低眉顺眼。不过在低眉顺眼的同时，却有一些不忿。皇后虽是你的女儿，可是你又不是皇后。很多人在不经意间被柳氏的姿态和言语伤害了，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委屈，也充满了怨恨。这个时候，武则天出现了。虽然她受到的恩宠已经无边了，但是武则天还是照样礼贤下士，对每一个人都非常客气。这就与柳氏以及王皇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一边平易近人，和蔼可亲，而另一边高高在上，目中无人。后宫的人心里渐渐产生了分野，内心向着武则天的人就越来越多了，而诸多讨厌皇后以及皇后母亲的人更是彻底地站到了武则天的一边。他们愿意看到武则天在这场竞争当中胜出，同时也愿意为武则天通风报信儿。在武则天的布局下，皇后的身边布满了武则天的眼线，从此皇后就成了一个透明人了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武则天的掌控之中。被监控的王皇后万万没有想到，在她毫无察觉之际，陷阱早已经给她挖好了，只等她纵身那么一跳。不久，机会来了，武则天为王皇后准备的陷阱张开了血盆大口。这一年，武则天生下了一个女孩，这个女孩的背后就是武则天为王皇后准备好的陷阱。本着母仪天下的原则，王皇后来到了武则天的寝宫，新出生的小公主正安静地睡着，武则天却不知道去哪儿了。看着小公主，王皇后心中百感交集，如果自己能够生养，何至于当初走出感业寺那一步错棋？现在看着人家接连开花结果，自己却只能用一个抱养的理中聊以自慰。同样是女人，怎么在这方面的境遇竟是如此不同？王皇后又坐了一会儿，武则天怎么还没回来？于是王皇后就径直返回了宫中。没有想到，就是这次探望，让王皇后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在王皇后回宫不久，武则天回来了，她惊讶地发现，小公主已经死了。 谁干的？谁这么没有人性？ 下人回答， 皇后刚才来过。 王皇后，王皇后，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，她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出现，就是浑身是嘴那也说不清啊。为什么你前脚刚走，小公主就夭折了呢？ 莫非你动了手脚 啊？王皇后极力的辩解，不不不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 有谁信呢？那段时间内只有你一个人在，除了你还会是谁呢？是不是你出于嫉妒 残害了小公主呢？ 皇帝李治尽管不太相信皇后会残害小公主，但是现实就是小公主死了，而皇后的嫌疑最大。莫非多年无子让皇后心里有些失衡？自此李治对王皇后便有了看法。在他的眼中，王皇后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温婉可人的皇后了。王皇后现在已经是一个怨妇，一个内心充满了嫉妒的怨妇。一个怨妇还能母仪天下吗？啊？李治心中产生了疑惑。王皇后究竟有没有对小公主下手呢？史无明载。从王皇后的性格来看，她应该干不出那么残忍的事情。更为关键的是，但凡有智商的人都不会跑到武则天的寝宫里去杀人的。那样杀人是最笨的，他等于不打自招，自动昭告天下。那么小公主到底是怎么死的呢？谁害死的呢？有一种说法是自然夭折，还有一种说法是死于武则天手下。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没有记载小公主夭折的事情，而司马光编撰的《资治通鉴》便一针见血地指出，武则天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，然后嫁祸给王皇后。从日后武则天杀兄、逼子、杀女婿、杀外甥、杀孙子的举动来看，没有什么事情武则天是做不出来的，这一切都是逼出来的。从贞观十一年开始的12年宫廷憋屈的生活，再加上一年感业寺的坎坷遭遇，13年的扭曲生活已经足以将一个花季少女改造得物是人非了。到这个时候，武则天的眼中已经没有正常的人伦和是非，任何挡在她前进道路上的障碍都会被她毫不迟疑地清除掉。在以后的数十年里，武则天不断地印证着这一点。所以说，轻易的别惹女人，一定记住，尤其是像武则天这样的女人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。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小公主的夭折只是开始，这时候李治已经有了废后的心思。武则天是如何取代王皇后的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本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燕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《常书天地》。 对不起，赵团长，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。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，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？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，巧遇心惊肉跳，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。 阿多昏昏沉沉的，耳边好像有人在说，比约一死，日本人随时会来的。 的声音，我们的故事，期待您的倾听。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节目，让故事陪伴生活。